乔家一根烟抽完了，就又掏出来一根。酒吧里气氛静的，连喘声粗气都能清楚地听出来。黑狗一通打不通就继续打，连着打了三次一直没人接，他脸色也越来越差。 乔家，这店叫什么名字？ 乔家张了张嘴却没挤出名字。黑狗就这么看着他，手里拿着话筒。 这是什么号码？ 就在黑狗要着急的时候，那边终于接了电话。吵吵嚷嚷的背景里能听得出来是在一家店里，对方明显说话还有点口音。 哎，你好，郭氏米线。 黑狗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皱起眉。 你怎么他妈才接电话呀？刚才我点东西呢。 人多忙不过来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您报一下地址，我给您查一下。 好在对方虽然是个大嗓门，但是态度不错。黑狗听着没什么可疑，报了遍酒吧的名字。对方等了两分钟才回的。 已经送过去了，马上就到啊，三份米线。 再加一份。奶奶的。 黑狗哼了一声，然后挂了电话。乔家一根烟刚好又抽完了。 黑狗哥，你也喜欢吃米线？ 你不是说好吃吗？尝尝呗。 黑狗说完，把电话线直接给拔了，然后瞪了黑二一眼。 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就算是饿死了，也不准再跟我闹这种事儿，要不然我把你脑袋拧下来，听见没有？ 后者赶紧点头。一屋子人战战兢兢地等到黑狗又进了包间，才敢小心地长出一口气。乔家看了一眼吧台，又掏出一根烟，不发一语。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郭林挂下电话之后，根本撑不住的直接半跪在地上，旁边不少人就这么看着他，脸色惨白，一头的汗，就连老板都忍不住走出来。 这位警官，您没事吧？ 光天化日的看见一个警察就这么火急火燎地冲进他家店里，掏出手机就开始嚷嚷。旁边有人问他， 这情况要不要报警啊？ 但是进来的这个不就是警察？ 郭林听见了周围的议论纷纷，但是只能冲着老板摆摆手，却说不出来话。他现在整个人直犯晕，将近四站地的路程就花了三通电话的时间跑下来。就算是当年在公安大学跟人拼百米，他也没这么疯过，自己都能清楚地感觉到他的手是抖的。刚刚看着手机上第二次显示乔家打过来的号码，他就知道不对劲儿。乔家既然给他打了那种电话，明显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但凡还能打通第二通，他也不会选择这么含糊的方式传递信息。所以他看着手机来电，跟局里连招呼都没打，一路狂奔地往米粉店这边跑，幸好还是赶上了。从刚才黑狗的语气听起来，似乎并没有起疑。不过乔家那一通乱七八糟的，到底想说什么呀？郭林把乔家通知他的信息汇报给沈军的时候，办公桌后面的队长一皱眉。 你那个线人是不是饿疯了？这都他妈的什么玩意儿？ 我大概能够猜出来他告诉我的地点，应该是北边车程一个小时左右的废弃工厂，附近有个加油站。 查出来了？ 画出两个地点，但是我觉得李家沟那边更有可能。 那时间呢？ 沈军捏着手上的纸，上面被郭林涂涂抹抹地画了无数个圈。 也真亏了这小子能看懂，是个人都听不懂吧？ 时间我现在也确定不了。 郭林觉得酸梅汤大概是告诉他，黑狗这边一共出去五个人，可能有三把枪。但是三碗面五个卤蛋和那句十五分钟，郭林实在是解不开，只能怀疑可能是告诉他是三号那天进行交易。 我想领一队人今天晚上就先过去守着，反正地点应该没错，总是能够守住的。 计划。如果黑狗半个月后再行动，半个月都不上班了，都这么搞，我们案子都不用破了。 郭林皱了下眉， 我的线人既然已经被限制了行动，说明交易呢也就是这两天的事情，黑狗等不了多少天，我相信三天之内一定会有动作。 沈军看他一眼， 你就这么相信你那个线人？ 嗯，就算他真的要坑我，我也认了。 缉毒组带头队长没说话，他看着眼前这个自己最器重的手下，瞪了两分钟，终于憋出来一句： 郭林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那个线人不会是个女的吧？我还没见过这么带线人的。 对面的郭林先是一愣，随即眉头拧成了褶子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天太热了，他怎么这么暴躁呢？沈军虽然口头上对郭林要领人去蹲点这件事不赞同，但到底还是批准了行动方案。不过能给他的人只有两个，通知了临近的区局待命，有需要的话随时支援。 郭林，我们跟一般的警察不一样，干缉毒的一步都不能走错，不止你也不只是我，出了事情再大的上头也兜不住，所以盯着的人也多，你心里有数。 而且目前他们队里到底是谁在上次行动中走了消息还没查出来，只批给郭林两个人，也是因为人是郭林亲自选的，都是他信得过的人，组里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儿。郭林心里也明白， 放心吧沈队， 无论如何他这次不会让黑狗好过。郭林的计划，这次行动主要目标是那批毒品，还有就是一定要抓住黑二。虽然从他们掌握的情况来看，黑二涉及到的黑狗生意并不多，但毕竟这是兄弟俩，很多事知道的总归是比别人多一些。他跟沈军都怀疑黑狗的背后还有人，如果能够顺利的人赃并获，至少对黑狗的下一步行动来说也是个不小的遏制，起码投鼠忌器，他不敢继续这么嚣张。扫毒在某种程度上跟扫黄其实有些像，因为想要从根本上完全杜绝和遏制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在制定每一次行动的时候都会有很周密的预期和计划。谁都知道市面上的毒品流向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的，但是在毒品交易的关系中，吸毒者和贩毒者往往是互相牵扯的，一旦逼急了就有可能会爆发更严重的犯罪，有时候杀鸡儆猴在这个世界中特别的好使。郭林开的是自己的车，他钦点的两个人，一个是耿伟，一个是当初带过他的师傅老高，是个有十几年缉毒经验的老刑警。不过从半个小时前他就开始后悔叫着耿伟了。 我说你就老实承认吧，每次这种外活都叫上我，你绝对是在打击报复吧。 驾驶座的椅子大概要被耿伟踹出一个洞。郭林咬着一根烟，手上的枪套打开了合上，合上了又打开，实在是想直接一枪把耿伟崩了算了。最后还是老高终于开了口： 哎呀，小耿你安静点吧。 从上车就没闭过嘴，真不知道哪儿那么多口水。郭林叹口气： 我找你来就是个错误。 耿伟扒着椅子探到前头： 你知道就好，长点记性，明知道我不想看见你，少一天到晚在我跟前凑。 说完他一屁股坐回去，竟然真的不说话了。自从上次俩人在郭林家差点起冲突，如果不是这次跟着郭林出任务，耿伟大概依然不太乐意跟这位同学碰头。孟哲的死对耿伟来说是个治不好的心病，他明知道事情跟郭林没什么必然的原因，但就是没办法释怀，或者他只是把孟哲的死随便归到了郭林的头上。但是即便如此，郭林这个做兄弟的也只能这么受着，因为他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去怪了。老高不清楚他们俩这点内情，见耿伟不吭声了，只觉得气氛有点不对。倒是郭林从倒车镜里看了一眼后头的人， 只皱眉不出声。